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二百一十四章，那里是一栋普通的居民楼，死的是一名男性，当时进入了警戒区的是两位的男同事，亦就是在死人的房间。而顾文敏就在外边问紧两个报案人，问他们发现尸体的时间啊等等的一系列问题。发现尸体的呢是房东，已经吓到语无伦次。他忽然讲了句，那个尸体死得真的太恐怖啊。顾文敏攞住啲笔纸喺度问：咁点恐怖法啦？碎尸、毁容、泼硫酸。佢一口气咁问出咗一连串嘅问题，个房东吓到欲哭无泪咁讲：比啲仲要恐怖啊！你入去睇下就知道啊！就喺呢个时候，进入咗警戒区嘅两个同事突然间啊惊叫一声，跌跌碰碰咁跑咗出嚟。佢吓咗一跳，收起啲纸笔，问两个人究竟咩回事啊？喺呢个同时，佢就警惕咁盯住个房门，从呢个角度睇过去系可以睇到死者嘅，不过就只能够睇到佢对脚，而上身呢就俾个房门挡住咗。佢而家见到跑出嚟嘅一位男同事，即刻就行到一边，系咁喺度呕。另外一个呢个喉头上下系咁喺度翻动，成头大汗，一句话都讲唔出。顾文敏向来胆色几大嘅，佢就皱咗皱眉头，掹出咗手枪就向门里面走入去。一睇到尸体一瞬间，顾文敏吓到即时后退一步，甚至到连尖叫都嗌唔出嚟。那个尸体是坐在地下上边的，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，个背脊就挨着个抬脚，冇头的，应该是被个凶手斩咗落嚟了。当然呢，如果单纯是一个冇头的，咁啊算啦。毕竟顾文敏当时所在的是凶案组，咁一般情形之下呢，就真是吓唔亲佢嘅。不过眼前的这一具无头尸体真是等人头皮发麻，因为在他的肚是被人劏开了的，而他的头就被放了在他的肚腔入边，眼睛没有眯埋，整面都是血，是这样瞪住站在门口的顾文敏。顾文敏一睇到只脚系一软，如果身后边唔系防盗门嘅话，可能佢已经吓到成个趴低，俾防盗门坚硬嘅门边顶咗一下，疼痛嘅感觉令佢稍为清醒咗一啲，恐惧嘅情形稍为好咗啲。再细心咁睇一睇呢条尸体，更加诡异嘅一个细节出现咗，因为顾文敏发现。那条尸其中的一只手竟然是扯住个头的头发，而且是捉得好紧的，看个样子就好像这个死者将自己的头摆入去自己的肚里面。不过又怎有可能会是这样呢？克服了当初的恐惧，大家就开始对个死者的死因展开了调查。好明显这个是一起残忍的谋杀案，但是接下来的一系列调查当中，越来越多的疑点浮现出来。豆腐现在听到眼睛都定晒，当他是故事咁听。不过顾文敏的神情就不是咁好了。对于我们来讲，这个是一个故事。但是对于他来讲，这个是一段亲身的经历，而且是一个不是那么好的回忆。豆腐没有眼力，他是这样追问，后来呢，后来的凶手有没有找到啊？那些疑点，哇，我看了五百几集的柯南，推理找疑点什么的话，我最在行的。顾文敏笑了一笑， 接下嚟佢继续向下讲，神色就好凝重。疑点就有好多，比如系空气啊，大家所揾到嘅空气就系放置喺尸体嘅旁边，不过上边啊只有死者嘅指纹啫。再譬如啊，死者系一名画家嚟嘅，冇几耐之前先旅游翻嚟。大部分时间佢就关埋门喺度画画，同周围嘅人亦都冇咩交流。平时独嚟独往四处采风，私生活呢亦都好检点嘅，连一个绯闻女友都冇。咁样嘅人点解会可以遭受咁残忍嘅杀害呢？咁如果既冇仇杀嘅动机，亦都冇情杀嘅动机，而房间里面嘅财物亦都冇被攞走，咁呢个凶案嘅背后究竟隐藏住咗乜嘢呢？由于真係疑点太多，亦都无从落手，搵唔到丝毫嘅线索，呢一个案子就一拖再拖。上边就施加压力越嚟越大啦，领导将负责呢一个案嘅小组呢叫晒入去办公室，兜口兜面就一顿狗血淋头。顾美女一心就想破案，落咗班就开车就行咗一半，越谂越激气，于是就开车去到咗案发地点，亦就系死者嘅屋企。由于呢个案仲未破，除咗尸体之外，房间里面啲嘢呢一样都唔能够喐。楼道里面黑蒙蒙嘅，顾文敏就搵阿房东攞咗条锁匙，摸住黑就上咗楼上。静嘅楼道里面就只听到佢自己嘅脚步声，感应灯就忽明忽暗。喺呢一种气氛入边，顾文敏就有啲后悔啦。佢啊心谂早应该啊白天嚟啦，点知道喺呢个时候，顾文敏担高头向上一睇，睇见楼梯嘅转弯度有一个黑影。嗰个黑影好似系一个人，之所以讲系似一个人，因为都系主观印象啫。毕竟呢个时候出现咁喺呢啲地方，唔系人，唔通仲系鬼咩？后嚟事情过后，回忆起当时嘅情形，先惊觉嗰个并非系一个人影。如果一定要讲嘅话，不如讲嗰一个是被扭曲咗嘅鬼影。当时梗係先入为主，顾文敏仲係以为係人，嗰、那个人喺黑暗当中好似係感应到顾文敏嘅目光，竟然跑起上嚟。顾文敏一见呢种情形就唔妥啦，心諗如果你冇做咩亏心事嘅话，你走乜嘢啫？所以佢乜都唔讲，掹起支枪就向楼梯上面追咗上去。嗰、那个人影一直喺前边跑，只能够睇到系黑蒙蒙嘅一个轮廓。跑到去楼道上边，见到个黑影一闪就唔见咗啦。顾文敏跟住一转身，心里边突然间叮咚一声，佢发现呢一转身啱啱就企咗喺 C6 嘅门前。C6就系嗰个人死嘅房间号，亦就系佢今晚要嚟嘅目的地。虽然讲顾文敏真系大胆，但系一时之间亦都吓咗一下，心谂嗰个人跑咗去边度呢？唔通真系入咗 C6？ 不过佢有锁匙咩？死啦！唔通自己见到嘅系死者嘅鬼魂？佢啊越谂越惊。喺呢度之前，顾文敏从来未遇过啲咩灵异事件嘅，再加上喺凶案组经常就会接触啲死者，所以又唔迷信。对于鬼神嘅嘢，佢系从来冇摆喺心里边。当初嘅恐惧过后，顾文敏就决定探一个明白。佢啊小心谨慎咁留意周围嘅动静，企喺黑暗嘅楼道里边，攞出咗房东俾佢嘅锁匙，就打开咗 C6 道门。喺呢一瞬间，一阵阴冷潮湿嘅风就喺门入边吹咗出嚟。 顾文敏就忍住呼吸，眼前边黑蒙蒙一片，房间里边仲残留住死者嘅气息，散发出一阵嘅怪味。顾文敏记得个灯就喺旁边，于是顺手就摸住右手边嘅墙，就喺旁边系咁摸。点知道佢摸到嘅唔系开关，而系一样冰冷嘅嘢，系一隻人手。呢种咁嘅突然嘅触感，唔好讲当时真系几得人惊。顾文文即时大叫一声，即刻缩翻只手。佢突然间谂起自己身上边有个小型手电筒噶噃，即刻攞出嚟打开向里面一照，喺个墙上边边度有啲咩人手啊？只有一个开关。顾文敏啊，抹咗抹自己额头上边嘅冷汗，觉得条颈啊凉浸浸，心谂唔通自己系俾呢啲气氛吓到疑神疑鬼？佢啊向来啊唔相信鬼神嘅，迟咗一阵之后，佢就起身打开咗个开关，随住电灯嘅亮起，喺黑暗当中弥漫住嘅嗰啲阴森恐怖嘅气氛就消失咗啦。顾文敏下意识咁松一啖气，开始啊细细咁翻阅周围嘅嘢。依家已经唔系第一次嚟，大致有啲咩物件，佢心里边亦都好清楚嘅。翻咗一阵间，顾文敏就睇到一本画册，里边呢肯定就系嗰个画家画嘅画。先前呢佢就随手咁翻过两页，就冇睇到咩有用嘅信息。所以佢系冇睇完呢阵时，顾文敏就抱住唔放过一丝嘅线索嘅可能，所以佢就开始耐住心要将里面嘅油画睇完。呢度入边多数都系风景画，画工就画得好好嘅，应该系呢个油画师走过嘅地方。就喺呢个时候，有一张好突兀嘅人物画出现咗喺顾文敏嘅面前，确切嚟讲。呢度系一幅油画嘅神像，上边绘画住一尊大日如来。喺西方画里边，好少会画佛陀一类咁嘅嘢嘅。顾文敏就觉得奇怪，攞出呢一张画慢慢睇。呢个时候，佢发现画喺右下角嘅有一行字，顾文敏系唔识嘅，但系佢感觉话俾佢听。呢、这个可能真系线索嚟啦。然之后第二日，佢就将呢张油画攞走咗，对住上边嘅文字进行咗查证。最后佢惊讶咁发现，呢、这、一个居然系一段驱鬼镇邪嘅经文。用西方画嚟画佛陀，本来就好少见嘅，而家竟然仲写住经文。呢、这、一个咁嘅油画师。到底是乜嘢意思呢？顾文敏就冒出咗一个猜想，唔通佢系遇上咗咩鬼物？翻去咗之后，佢就将呢一件事话咗俾自己嘅爸爸听。顾文敏嘅父亲喺呢一行呢就摸爬打滚咗好多年噶啦。听完顾文敏讲嘅情况，佢嘅神色就凝重起上嚟，跟住就做咗两件事。第一，佢就打咗个神秘嘅电话。第二件事就叫顾文敏唔好再理呢一个案啦，接下嚟会有人接手嘅。顾文敏嘅好奇心就好重，而且佢自己负责系诡异嘅案件，被转交到一班诡异嘅人，佢心里边亦都唔放心。于是佢就开车跟踪嗰班人去咗死者嘅屋企。由于跟得比较远。等到佢上到楼上嘅时候，啲事情就已经喺度进行紧。佢其他嘢又咩都冇睇到，不过佢睇到喺其中嘅一个后生仔嘅掌心里边飘住一束嘅火苗。千真万确咁讲，系一束青色嘅火苗。后嚟呢个案就到此为止啦，唔俾再追查落去。顾文敏讲完，佢又讲。所以呢，或者嗰啲奇异功能真係存在㗎。如果嗰个戴假面具嘅人拥有呢一种本事，我哋就真係冇咩胜算㗎啦。豆腐已经係目瞪口呆，佢又讲我点样觉得 自己生活嘅世界一下子就好似陌生起上嚟咁嘅，先系咁嘅咩畜猫，又系粽子，然之后又到赶尸仗，又系蛟龙，然之后又尸场。系啊，顾大美女啊，我唔系怀疑你嘅话，不过我觉得呢个真系太匪夷所思啊！阿老陈，你信咩？